聪明的阿凡提。从前，新疆有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名字叫做阿凡提。那时候有皇帝，皇帝很坏，尽欺压老百姓。可是老百姓不敢说皇帝的坏话，谁说了，谁就要给杀头。阿凡提可不怕，他骑了一只小毛驴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说皇帝的坏话。这事儿给皇帝知道了，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。皇帝说：“阿凡提，有人说你很聪明，我要考考你。如果你回答不出我的问题，我就要杀掉你。”阿凡提听了说：“皇上，你考吧。”皇帝问：“天上有多少星星？”阿凡提回答：“天上的星星和你的胡子一样多。”“那么我的胡子有多少呢？”阿凡提想了一想，一手抓起他那小毛驴的尾巴，一手指着皇帝的下巴说：“你的胡子就和这尾巴毛一样多。要是不相信，你就数一数。”驴子的尾巴毛怎么数得清呀？皇帝发了火，就叫人把阿凡提绑起来，押出去杀头。可是阿凡提一点儿也不害怕，他还哈哈大笑呢。皇帝觉得奇怪，就问：“阿凡提，你快要死了，为什么还哈哈大笑呀？”阿凡提说：“我早就知道自己今天要死了，我不光知道自己哪一天死，还知道你哪一天死呢。”皇帝吓了一跳说：“真的？”阿凡提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皇帝急忙问他：“快说快说，我哪一天死？”阿凡提说：“你比我晚死一天，我今天死了，你明天就要死了。”皇帝听了阿凡提的话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连忙喊叫：“快把阿凡提放了，快把阿凡提放了。阿凡提呀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，你一死了，我第二天就要死了。你顶好再活一万年，那我就可以再活一万年零一天了。你行行好吧，我给你许多许多金银财宝。”皇帝真的给了阿凡提许多许多金银财宝。阿凡提把这些金银财宝都送给了穷苦的老百姓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